是怕互相伤害，爱自己太快。你只管逃避现在，我只懂怀疑未来。什么合不来，为何要下台，拥抱时的心跳那么实在，不爱装不来，我们都辜负了想挑剔，是出于关怀。是否就没有例外？关系越长越难爱，一句合不来就错过未来，告别时的心跳那么实在，如果这是爱，我们都辜负了爱。就这样，泪水浪费。就是这样，你我都还以为世界上没有谁是不可以被替代。哎呀，也许你